请关注。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都为大家着重安排的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的这种性侵类的案件。未成年人遭受到性侵害，这是一个沉重但是却不能够回避的话题。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我国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这个增长的势头和低龄化的趋势。在这类案件当中，受伤害最深的是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庭本身，同时啊，也给学校和社会带来不可消除的负面的影响，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重视。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应该如何更好的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孩子。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在今天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的开始啊，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的王京元检察官，跟大家介绍一起他亲自办理的未成年人遭受到性侵害的案件。 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2016年12月初的一个周末。那么妈妈呢，就决定带着这个婷婷呢，到他们经常去的一家书店去看书。这个婷婷呢，她是一个小学2年级的学生。 哦，几岁呢？ 8岁 了。8岁哈。 对。 只有母亲一个人陪着，父亲没有陪。 对，是的。 在书店里面发生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 到了书店以后呢，他们往常呢都是妈妈呢在她自己想看书的区域去看她自己所要看的书。 哦。 然后婷婷呢是到一个儿童图书的区域去看自己想看的书。而且呢这个婷婷呢她是非常好学的，她每次她还要带着一个小笔记本，然后她还要对她喜欢的那些内容一边看呢一边进行一个摘录。 哦。 所以婷婷看书的方式呢，她是靠在书架坐在地上这样然后来进行阅读。从我们事后的看到的这个监控录像来看哈，这个书店的儿童区域的书架呢，它不是像我们往常见的书架是有一人多高那样，不是那样高，大概也就是

快餐店里边， 嗯， 把他给抓获了。 哦，那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嫌疑人吧，是吧？ 嗯、 这个人多大年纪，干什么的？嗯、 这个嫌疑人呢，他40岁出头，他呢曾经因为在公共场所裸露生殖器被行政处罚过。这是在两三年前的时候，在案发的时候他没有职业、 嗯、 而且呢在案发前一个月其实他刚刚刑满释放，但是呢、 哦、 不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猥亵儿童的同类犯罪，他是因为盗窃 嗯、 被判处了刑罚。据他本人讲呢是他呢是想呢从头开始找一份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期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然后又有了这样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他应该之前就因为同样的行为被行政处罚过。 对。 那他其实是知道自己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在于是哪里、 嗯、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处罚。 嗯嗯、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一天还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这个问题我们在提讯他的时候也问过他，就我办理的这个猥亵儿童的案件来看哈，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嗯、 但是很多时候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嗯，所以我们在想也可能其中有一部分当然也就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他心理方面的问题、 嗯、 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能够成为掩盖他违法的一个理由。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请到检察官为大家讲的这起案件是发生在这种公共场所，而且呢，还是一个人员进出哈、来往很密集的一个书店当中。那其实呢，在公共场所当中啊，有些犯罪嫌疑人呢，会选择这种监控安装的死角来实施犯罪，因为这类犯罪呢，往往实施的时间很短啊，只有十几秒甚至几秒的时间，稍纵即逝。所以说呢，在这个探头的死角，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得逞。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呢，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案件。 在被告人乔某某猥亵6岁女童一案中，案发当天下午5:30左右，女孩家长让女孩下楼倒垃圾，女孩在电梯口遇见了被告人，被告人看到小女孩独自一人，就强行将女孩抱至步行楼梯间，对女孩进行了猥亵。当时步行楼梯间空无一人，女孩呼救未得到及时救助，导致被侵害。最后，被告人乔某某因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居民楼当中，本来成长生活的家的周围的环境应该是最让人感觉到安全的，但是呢案件发生在饭点，而且处于这个来往的人呢比较稀少的居民楼的步行的楼道中间，女孩呼救没有人听到，最终啊才导致这个女孩子被侵害。那除了地点上的监控的死角，案件呢也经常会发生在凌晨等时段的监控薄弱的期间。 在被告人宋某某强奸一案中，被害人是一名14岁女孩，晚上9:30左右，她因琐事与母亲发生争吵后自行离家出走，凌晨也就是夜里12:40左右，被害人在外面的室外的椅子上睡着了，后来就来了两名男子将她拍醒，先说去买吃的，她不同意，一名男子就用手拽着她的胳膊拽进了一个附近的小胡同，后两名被告人将女孩拖进了女厕所，实施了强奸行为。本案案发时间在凌晨，被告人的公共场所公然将被害人强行掳走至隐蔽地点实施强奸行为，两名被告人均被我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案件当中呢，被害人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小女孩啊，也会出现这个小男孩成为被害对象的情况。 在被告人许某某猥亵儿童一案中，被害人是个10岁的男孩，案发当天父母不在家，被害人自己在家门口玩， 成年男子许某某谎称自己是社会调查员，要入户调查，要求进入男孩家中。在本案中，男孩年龄小，轻易相信了许某某，将许某某带入家中。进入屋里，许某某就要求男孩自己躺在床上，然后对男孩实施了猥亵行为。后被回到家中的男孩父亲撞见，报警抓获了许某某。许某某曾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法之罪，系累犯，应该从重处罚，后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被告人王某某猥亵儿童一案中，案发当天早晨9点-8点多，被告人王某某看到被害人小东，这个小东大概10岁左右，独自一人行走在路上，就向前搭讪。王某某对小东自称警察，要求小东配合工作，并让小东跟着他一起走。路上王某某反复让小东放松，告诉自己正在做一项调查，将来还要向小东的其他同学进行调查，所以要求小东对今天的调查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情。后来王某某带小东到了某地的男卫生间内实施了猥亵行为，一路上小东竟不知呼救，亦不知反抗，甚直至被侵害。最后王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这个网络覆盖面很广，网络社交平台呢也很丰富，很多人喜欢在网上结交朋友，但是啊，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未成年人分辨能力不足，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甚至遭受到性侵害。那么下面呢就跟大家介绍两起哈，因为这个网络交友不慎而引发的侵害的案件。 在被告人王某某强奸一案中，被害人是刚满14岁的女孩，通过网络发布拍摄模特照片赚钱的信息。被告人通过网络联系了被害人，以拍摄模特照片为由，将被害人约至某宾馆。被害人对这个网络上认识的摄影师深信不疑，既未跟家人说明情况，又未核实当事该人的身份情况，就贸然同意跟随被告人到宾馆拍摄照片。到达宾馆后，被告人开了一间房，告诉被害人脱衣服配合拍照，这个女孩仍无戒心，然后被告人违背女孩意志实施了强奸行为。该被告人被本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被告人陈某某强奸一案中，被害人是个17岁的女孩，通过 QQ 聊天认识了被告人陈某某，认识不久就独自来到陈某某宿舍，陈某某请求她做女朋友，被害人不同意，陈某某就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强行奸淫了被害人。最后陈某某因犯强奸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好多起案件哈。那么针对这类犯罪，我国的刑法当中到底是怎样规定的？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遣返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也就是说，猥亵儿童是和这个强制猥亵以及侮辱妇女是在同一条同一个法条里边的，但是它单独列了一款，这一款是要求猥亵儿童是要从重处罚的。从法律规定来看，猥亵儿童依照前两款来从重处罚，是体现了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点保护的。特别要提到的是两高两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里边有一条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的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认定为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这叫升档判处上一档的刑罚。也就是说，一般猥亵儿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这就要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了。对于一般强奸妇女的是判处3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你是当众，就是在公众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这就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那个死刑的。如果曾经犯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以后呢，5年以内他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这就要构成累犯，依法从重处罚，这是从重。从审判的实践看，在我受理的案件里边，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确实存在被告人有既往同类行为构成累犯的现象。如果构成累犯的呢，就要从重处罚了。 法官对记者说，对于家长来讲，首先要告诉孩子的就是如何去预见危险，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危险情况，又应该如何更好的来避免遭受到伤害。 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来学会预见危险，怎么来避免受到侵害。我举个案例，就是我在我审理的案子里边，这个被告人康某，这个案发地点呢是在公交车上。这个康某呢在公交车上发现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也就10岁小孩，就发现这小姑娘挺漂亮的，他就坐到了这姑娘身边，然后坐到人家身边以后就开始那个搭讪以后就开始动手动脚，摸人家脸，摸人家的腿，然后呢姑娘就是害羞嘛，还小也不敢声张，然后她起身呢，姑娘自己也有一定的意识，她起身换了个位置，但换了位置以后，这个被告人居然紧紧地跟着这孩子换了一个位置，而且提出跟孩子身边的这个乘客这个交换位置，然后他再重新在这个姑娘身边坐下以后继续对孩子动手动脚的，然后孩子又特别害怕，他又敢怒不敢言的，这个被告人更加肆无忌惮，他就摸摸脸摸手摸脚，站在这个孩子身边，站在这姑娘身边的这个乘客旁边看得不太对劲儿，看得也不像孩子的家长，怎么还随便摸孩子，然后就开始问询说，这是你的家长吗？然后那个小姑娘说很害怕，也说哦不是不是，乘客才把这个被告人给揪起来，然后就直接就是扭送到派出所了，这样这个案子才翻案。那么在最后这个被告人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啊。在这个案子里边呢，这个被害人是个小女孩，她虽然知道坐在身边的这个人行为不正常，但是呢她是由于害羞和害怕的一个心理，她刚开始被猥亵的时候不敢声张，虽然她有意识更换了一个座位，但是呢被告人得寸进尺，追到了另外的座位上继续进行猥亵的时候，她更加不敢声张，他因为他当时胸前孩子上学不是胸前都挂了一个胸牌，上面有名字学校，他害怕说被告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这些信息，会之后会对他进行报复，不敢声张，也因为害羞也不敢声张，因此呢导致了这个就是被告人能够得寸进尺来继续猥亵。所以我在这儿要告诉就是孩子以及家长的是，未成年人平时他是避免不了坐公交车以及到公众场所去活动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避免，就是一定要保持与他人的一个安全距离啊。面对这个行为，面对不正常的一些行为举止，在公众场所的话，我们就要放声呼救，以防止受到进一步的侵害。当然，如果是在私密的一些地方，孩子势单力薄，我是不建议孩子呼救或什么的，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 其实呢，在这些性侵害案件当中啊，对于这种被侵害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上的影响和打击要远比身体上的影响要更大。那么如何让孩子尽快的走出阴影呢？法院在受理类似的案件的时候，采取了很多心理干预的方式。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我国法律规定是要依法从严惩治的，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定罪量刑，依法追究其实施侵害行为的责任，将抚慰被害人的一个心理创伤。第二点是从这个被害人的角度来说，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会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贯彻特殊优先的保护原则，切实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性侵行为造成身体伤害的被害人的损失赔偿问题，我们会加大这个调解力度，会去做他们的和解工作，争取让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弥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会尽量去避免打扰被害人。如果在预审和公诉阶段的时候，被害人的这个陈述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在这个审判阶段，被告人又要求被害人出庭的，如果被害人不同意出庭的，那么我们会尊重被害人不出庭的意愿，同意他不出庭，这样呢能够减少因为这个诉讼程序对这个被害人所造成的这个二次伤害。第三点是从心理方面，如果这个被害人或者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家长认为这个孩子心理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存在心理问题了，需要进行心理辅导，那么我们会帮助孩子聘请专业的心理老师来提供这个专业的心理辅导。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实施敲诈的案件。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